刻。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病太岁张芳暗中把大拇指一挑，哎呦，你看看，我原来就以为这英王造反，他们家里的人不定多高兴呢。他爹早晚当了皇上，他们一家子皇亲国戚，那还了得起吗？而这么一听啊，哦，他们一家人都反对英王这么做呀，啊，是好人呢。你说这姑娘，这要为英王富昌掉了脑袋，多可惜了的。嗯，他姐姐他妹妹都深明大义，这以前我哪了解这些事儿？张芳一听点点头，我姑娘你放心，这事包到我张芳身上了，我这人说话算数，回去马上禀报年钦差，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个大事儿，先存起来，等将来有一天破了剑山蓬莱岛，抓住英王富昌的时候分别对待。我这么估摸着，你娘和你们姐妹绝不会掉脑袋也就是了。是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谢过张少侠。哎呀，别，我这人金不得好啊，你这一掉眼泪一抹大鼻涕，我心比你还难受呢。哎呀，哎姑娘，这事儿我是双保险，一定给你办到。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们都被你抓住了，能放我们吗？能，就是要放你们，我还把你们安全送出剑山，不过还有点事情我要拜托啊。说吧说吧说吧，姑娘，既然你拿我不当外人，有什么你就讲什么。哎，这 叫我怎么说呢？哎，说吧，有什么为难的？ 兰芝二公主低着头，红着脸，断断续续，又说又不说，哎，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。张芳把这话连在一块儿听明白了，闹了半天，二公主兰芝看上金莲花凤栖了，要以身相许。为什么呢？兰芝有两种打算。一，你说跟公馆的人一点都不沾亲，求人家给办事儿啊，他答应了，行行行行，转过脸去就背不住，把这事儿给忘了，不认真对待。那么沾上点亲，有勾挂连环的关系，那就两样了。第二，他发现这金莲花凤栖小伙子堂堂一表啊，老剑客关斗关九宫的高徒，在白天审问的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要找这么个丈夫，我这一生足矣啊，我算脱离了苦海了。你说找谁跟谁说去？把兰芝公主都急哭了，思想激烈的斗争，后来想来想去，依旧是依旧了，我呀就厚着脸皮自己说，这是决定我命运的事情，我不能儿戏，也不能抹不开，所以跟张芳说了，求张芳从中为媒。张芳一定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，心说这可妥了，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下，我跟凤栖肯定是死不了的。这公主肯定得把我们俩安全送出剑山，这是一样事儿。二一样事儿，这公主是英王富昌的女儿啊，他们别人怀疑谁也怀疑不到她身上，她在里头可以给我们帮忙，迟早有一天里应外合攻打剑山，那不就省老了事了。那会儿我们就合计这事儿，可惜剑山没有我们的人，要有我们的人那太棒了，没想到来了。哎，张芳是越想越痛快，把胸脯一拔，公主放心吧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，不是那小伙金莲花凤栖吗？我兄弟，他得听我的，我是当老大哥的，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，我叫他打狗他不敢骂鸡，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另外就凭公主你这模样，那是百无一疏，现在所欠点呢，就你这，你是英王富昌的女儿啊，国家的反叛，恐怕他为这一点啊，他不敢答应。但是呢，我得跟他解释解释，你心是向着大清国的，你愿意给大清国出力报效，蒋公折罪，你要这么说呢，他不会反驳的，你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张少侠，那么我就拜托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你放心的话，现在我就赶奔空房，见见我那兄弟，跟他呢透个气儿，跟他交个底，好不好？回来再给你答复。张少侠，我相信你不会逃走吧？怎么能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你要不相信，再拿绳把我拴上。那看好不必了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。兰芝公主在这听信儿，张芳晃了个假扁头，奔后院了。想不想跑？真想跑。但是他往左右一看呢，漆黑一片。现在只身在剑山蓬莱岛，周围全是消息埋伏。恐怕跑也跑不了， 要一跑满砸，我凤旗扔到这儿算怎么回事？不行，还按着原计划行事。所以经过一阵斗争，逃跑的念头没有了，迈大步来到空房，门上站着岗呢，和张芳以主人的身份，开始。门上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后边跟着丫鬟婆子一说，公主让他来的，有特殊的事情，把门开开。哎哎，稀里哗啦，滋溜咣当，门开开了，张芳迈不进来了，回首把别人全撵出去，门关上，来到金莲花凤旗近前，凤旗借着墙上的灯光打亮张芳，呵呵，一瞅小脸红扑扑的，眉飞色舞。张芳蹲到凤旗面前，离着不到一尺远，凤旗皮鼻子一闻，一股酒气熏人。我你喝酒了啊？没喝多，顶多也就是二两左右吧。怎么你馋了？那好办呐，只要听哥哥的，也让你过过瘾。少扯淡，怎么回事？张芳往左右看看，没人，压低了声音。这声音呢，只能他们两个人听见，谁也听不见。兄弟，是怎么回事？你才审问咱那丫头是谁呀？是英王富昌的二丫头，叫兰芝，都管她叫二公主。好人呐，跟我直甩大鼻涕呀！你知怎么回事吗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有心倒反剑山蓬莱岛，帮助咱们，是吗？哟，那可不错。女儿反对她爹，可谓深明大义，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， 就是嘛。不过这公主她提了个条件， 什么条件？ 嗨，这我没法说。 什么时候了？你快说，都把我急死了。 什么条件？公主非嫁给我不可。你看我能干吗？咱哥们是正人君子，嗯、哎，哦，我娶这么个媳妇儿，那怎么说呢？后来我一琢磨呀，哎呀，干脆把她转给你得了，我又给兄弟你身上安上了。这门亲事只要你答应了，他愿意帮着咱们里应外合，倒反剑山蓬莱岛。金莲华凤旗闻听，剑眉倒竖，他脸沉起来，胡扯！我说张芳，你不干好事，这个事万万不能答应啊！我老师关斗关九公对我管教甚严，这个事情起码得通过我老师点头，我师父不在，婚姻大事我岂能自主？这是一。二，也是最至关重要的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两军阵前，我临阵收妻，我就犯下掉头之罪。第三，我就要谁，我也不能要他呀。他是反叛富昌的女儿，我要娶了他的姑娘，我等于也是反叛。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这事儿不行。哎，我说凤姐啊，你脑瓜灵活点行不行？你说的是三条，固属重要，但你别忘了，人家答应帮着咱们倒反剑山，这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呀、啊！ 用什么条件也换不来。再者一说，富昌是富昌，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，凭着我的眼力看，真是个好姑娘啊。哎，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，你没事偷着乐去吧，你端什么架子你。嗯，咱这么办行不？你就暂时先答应，回去呢再请示你师父，让大伙儿再帮着你出出主意。你先把公主给稳住，咱俩无论如何得逃出虎口啊。我看得出来，这门婚事你要不答应，那公主一变脸，你我谁也活不了。不但活不了，给将来攻打剑山还留下了罗烂呢、啊。哪头轻哪头重，你好好权衡一下。 不用权衡， 这事门都没有。要愿意的话你答应。答应了，我放心。你装什么蒜呢你？明明你心里乐意，你还在我的面前扯这套。那个公主哪样配不上你？她不就是看你小伙脸蛋长得不错吗？咱俩要换换歌，我早就答应了。我不像你这么的榆木脑袋劈不开。我告诉你啊，凤姐，咱俩谁说了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，我问你，咱俩谁说了算？在公馆之时分兵派将，成了名的剑侠都得听我的，到现在剩了咱们俩人，你得听我的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就是你的长者，你就是我的晚辈，我就是家长，你就是子女，我就是大帅，你就是将官，你不听我的行吗？哎，张芳，我听你的怎么样？听我的你就答应了，等以后的事情以后咱们再说，先度过燃眉之急，你明白这个？哎，张芳，我明白了。要讲究天下人再坏没有比你坏的，你意思敷衍搪塞，演戏欺骗公主，假迎亲，将来再说将来的，是那意思不？哎，我说你说的太白点了吧，你把我看的也太坏了。我的意思先答应了以后再说，万一姑娘跟你不变心，你那边也没什么说的，这事儿就是真的，这不属于欺骗。如果都不合适，那就拉倒呗。他也不是找不着男人，你也不是娶不着媳妇儿，两不亏本啊。他真把咱放了啊？那还假得了吗？让我跟你谈谈，另外把你找去，当面锣对面鼓，你们俩商量商量。我说这事儿可不能再拖延了啊，咱们可在虎口之中，迟则了生变，要到那时候出了事儿，我可不答应你。哎呀，金莲花凤姐是左右为难，考虑了半天，一听张芳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好吧，反正这事我觉着有点缺德。 哪缺德？ 悬的乎的。无论如何，从我心里头说，我不想要这样的女人。现在答应人家的亲事，就等于欺骗。 哎，你这阵是这么想的，哎，过后就许不这么想了。事情都有变化，公主立等回信呢。走，跟我走吧。来呀！ 张芳一说来人，丫鬟婆子进来了。少侠客有何吩咐？啊，把灯笼点起来，头前带路啊！我们哥俩 要拜会公主。凤七没办法呀，绑绳早都解开了，周身上下收拾收拾，把尘土掸了掸，跟着张芳随着丫鬟婆子拐弯抹角来到公主这屋。张芳家的在外屋等着，自己先进了屋了。公主那等的正着急呢，一看张芳回来了，满脸带笑，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有希望。公主红着脸就问张少侠，我拜托你的事情，哎，妥了。我说公主啊，到那儿我跟我这个小兄弟一提这门亲事，你猜怎么样？把他乐得白都找不着了。嗯，他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？嗯，马上答应，叫我领他来见你。我还教训他一顿，我说年轻人没程度，婚姻大事岂是儿戏的事儿？你先别着急，你坐这好好想想，你到底真心迎亲还是假心？你娶了公主究竟有哪些好处，有哪些害处？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。他叫我这顿拍呀，把他拍老实了。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决定，他一心一意要娶公主，义无反顾，绝不反悔。就这样我把他领来了。哎呀，公主心里说话，谢天谢地呀。他拿张芳的话就信以为真了。那么少侠，个下一步人来了，什么下一步？我是中间介绍人，学话嘛，多一句少一句，或者错误的理解了人家的意思，他不耽误事儿吗？你们当面锣对面鼓，你俩好好谈谈，可这也别抹不开，也别害臊，情况特殊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凤七，让你进来。我他成这当家的了，咋咋呼呼摇头晃脑。金莲花凤七进屋了，偷眼看了看公主，哎呀，真像那画上那大美人差不多少。凤七心说话，就差着我们俩的身份，我是老剑客关斗的高徒，我不说我是正人君子吧，也差不多。她是反王的女儿，她要不是反王的女儿，哪怕就是个种地的农民，干苦力活的我也愿意，就差着这一层，心里头有隔阂。咱没有办法呀，来到里边向公主深深行了个礼，参见公主。呀，免了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少剑客请坐。怎么叫少剑客？尊称啊，他老是关斗是剑客，他是关斗的徒弟，就叫少剑客。张芳拉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，嘿嘿嘿，妥了，我想你们二位也没什么背人的事吧，当着面呢把这事儿咱们就讲清楚了。嗯，我说公主你先谈吧。这公主呢本来有很多话想说，女孩啊，您别忘了，女孩跟男孩子不一样，她心里的话再多抹不开，全抖了出来，除非到一定的时候。这还当着个介绍人张芳，所以这话呢吞吞吐吐的只说了一半，尽管一半他也说清了。金莲花凤七低着头听着，